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日日有得笑，心情好到不得了。我是小张张 ，Happy Tuesday， 食烧鹅都唔会肥。我是小依依，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即刻想食， 我好想， 即刻想食，唔知俾人闹完你。 系啊，有边日冇俾人闹啊？ 闹闹下饭 嘅。今日系星期二，听日当然系星期三啦。 系咪星期四啦？ 系啦。今日是马小强，听日就自然是孟强啦。 最好等待的就是星期五的怪奇故事极短篇。 我知呢种， 我好紧张。 唔系糯米黐嘴之后点咧？ 系咪植物篇啊？系咪叫植物篇啊？ 喂，仲有今日 离开呢个系列啦，我话俾你 听。 喂，以后 做一百集， 有压力，有压力。 星期四嗰个时间俾埋你， 需要，需要。 将心中的酒灌进了心里，落咗斗室的一角。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天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渐渐跳动。为知音单是假，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 今次我哋节目有 Beyond 嘅呢一首《阿拉伯跳舞女郎》，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同样地都有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酒水的主阵，我盖叹心里，让雾的它给吹散。不知可否我会再醉多次，梦幻已去哪会返？寻觅这已去幻觉心雾，脑海中隐隐出现，浮现我。还可将幻象再现 ，Arabian Dancing Girl， 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 ，Arabian Dancing Girl， 单头带领我，带我往最好 ，Arabian Dancing Girl， 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 ，Arabian Dancing Girl， 单头带领我。 节目有呢一首《阿拉伯跳舞女郎》啊，听众们咧听我哋节目都系喺我哋嘅网上咧留言啦，讲下你嘅想法。有个听众咧佢话咧，喂，多啲讲下歌名啦，因为你有时好听嘅歌咧，我都想知道咩歌嘅。咁呢只我相信大家都会知嘅，不过都讲讲啦，就系、是、阿拉伯咩啊？ 女郎 跳舞女 郎，你做咩 skip 就跳舞啫？ 搞错，啱啱先讲完， 你做跳舞啊嘛？ 系、哎、呀，唔都食饭女郎啊？ 好啊，你 瞓觉女郎啊？ 你问多次，问多次， 咩名啊？ 阿拉伯 跳舞女郎。 哎呀，好叻仔啊，好叻好叻，可以升班啦，可以升班啦吓。咁另外咧，有个 Winnie 今朝留言嘅，今朝多谢妈妈嗱，人哋帮咗咧，即系妈妈或者爸爸做咗嘢咧。虽然你可能个心里面觉得系应该，不过都多谢妈妈呢个乖啦。因为咧，我运动后翻屋企喺大宅门口影埋张相，见到好惊嘅佢一只曱甴，妈妈相救咁咯。佢冇讲出又点样救啦？可能踩死咗、踢走咗，诸如此类。佢哎呀，真系好开心啊！多谢妈妈咁样。阿 Winnie 嚟噶，如果咁惊曱甴，其实第时到你做妈妈嘅时候，你点样帮你啲仔女咧吓？ 其实咧， 系咪嗱？妈妈其实做少女嘅时候都惊曱甴噶嘛。 俾我讲一句，其实任何人经过。哎呀，曱甴啦，我都会一个抌死佢，但系都唔使多谢我。 嗯 ，OK， 呢啲好平常嘅事。 你唔话你自己 曱甴踩曱甴， 你唔系小强， 小强踩小强。 你点解要咁样话你自己啫？唔使唔使笑，你唔想笑你可以唔笑，咁至系噶嘛。咁 系喎，多谢你，唔该晒，正 啊。好啦，开始我哋星期二节目啊，今日一样会有树窿，树窿又多银窿，一阵间喺十一点后出现嘅。 今日讲嘅呢一个话题嘅话，有啲沉重，但系我反而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应该系喺早啲嘅时候要准备。究竟系啲咩嘅话咧，一阵间自有分晓。 OK， 系、 嗯、 啊，好。 另外你讲，另外 有中医啊，好啊， 冇错 啊，系最邪又嚟啦。 其实咧都因应住嘅就系呢一排咧啲天气咧真系比较翳焗同埋燥热嘅。有冇发觉嘅就系呢一个嘅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系搣唔甩嘅， 搣唔甩。 夜晚黑咧，有时会咩噶嘛？会取消噶嘛？但系个问题系呢几日嘅话，佢都系咁样，就系、是、不断咁样去挂住嘅。咁所以咧，今日亦都听一听阿许 Sir， 我哋都会讲讲有关于呢啲咁嘅天气嘅话，应该要点样 take care 自己。 哇！我寻日咧走嘅时候咧，去到九龙塘咧，一落个小巴咧，我净觉得咧，我想晕啊！ 落小巴，即系入咗小巴之后。 即系到咗九龙塘站，我落车准备行去地铁。哇！我觉得个地咧好热，我感觉比我真系唔识讲，唞唔到气。 即系有少少好似入咗一个焗炉咁样，预热咗一个焗炉咁样啊嘛，你唞唔到气噶嘛，同埋冇风噶嘛， 冇风 呢个先至系最大件事。 系啊，我即刻深呼吸。我惊晕低啊！ 闻到咩味咁样？ 咁啊，极端天气系有咁嘅情况嘅， 女人味系啊，沙拉俾我嘅香水味。 嗱，所以咧，有啲讨论区有啲网民就提出呢个问题啦。佢问大家：喂，最近咧，你哋有冇留意到咧？由于个酷热天气，即系天气热啦吓，你有冇留意到多咗好多人咧食物中毒啊咁嘅样？因为佢意思即系话咧，而家嘅气温咧，你可能摆室温，以前系未必有事嘅。 系啊， 咁但 系 而家咧，如果你啱未食住，你又唔摆落雪柜咧？咁可能就会多咗一啲叫做細菌滋生得快同埋多咗，咁於是就会中招啦，即係咁样囉。 你小心啲啦。 点解我特别要小心啲？ 你心肠冇啦， 关咩事啊？人哋讲个天气， 我觉得个心肠同个肚 冇问题， 啲肠又冇问题， 点解 肚？狂 风暴雨先惊啫，心肠冇俾雷劈。你讲嘢 肠胃唔好，同心肠冇差唔多啦。 系啦，都系有条肠。 佢系肠胃唔好，唔系心肠 冇。都系一条肠。 喂，但系琴日我都有少少呢个新闻都 click 咗我少少，因为琴日咧我自己屋企咧就整。咗一啲嘅豉油鸡咁样，整完之后咧，因为食唔晒，留翻即系本来留住夜晚嘅，但系因为咧嗰时好热，我唔摆落冰箱住啦，跟住就唔记得咗，到夜晚先记得，咁我都照摆翻落冰箱嘅。但系我而家今日睇完个新闻，佢话四个钟头，超过四个钟咧就唔好要辣。 你有冇开冷气啊？寻日 冇，OK， 房即系厅冇开冷气，咁就摆咗一个，我谂应该唔知几多度咧，都有三十度嘅室温， 三十度咯，屋企应该焗啲。 但系因为我之前有开嘛，但我闩完冷气。嘅四五個鐘度啦，係我到夜晚先係未擺落雪櫃喎咁樣，你覺得抌定唔抌好啊，阿博士？ 计我话咧，即系根据咧个 AI 咧， 又要问 AI， 系啊 ，AI 即系鸡食唔食得， 唔使胆，唔使胆。嗱，以下系 AI 讲嘅，唔关事。系啊，冇事嘅，我觉得 我都觉得冇事嘅， 系啦，冇所谓啦。 太惊我冇用啦。但系你有冇留意？即系你有冇觉得啊？即系身边有冇人啊？食物中毒？ 冇 啊，冇啊， 冇啊，因为我本身冇乜朋友， 定系根本系自己好毒，所以食物中毒。对于我嚟讲，冇嘢读得过我。 有啲，譬如小强嗰啲咧，佢食咩都唔会事噶。 系咯，唔知点解。 系咪曱甴食垃圾冇事 啊？老鼠啊、蚊啊、 食咩都冇，最污出嚟都冇事。 系啊，不过又咁， 或者你食完冇几耐咧走咗，你唔知咁解啫。 哦，咁又系， 系 做个话俾你听啦。 嬲咗喺度， 你个死嘢，整啲咁嘅嘢俾我食。 系啊， 我而家就嚟要攬翻自己屋企嗰度死啦，绝不咁啦。 点知飞你一半， 死咗。 你又啱，你又啱，可能翻翻自己嘅巢穴途中嘅时候， 你 已经暴走弊啦。 我永远唔会跟，唔会跟踪啲蚊啊、乌蝇啊、老鼠啊， 又唔知佢死咗， 系啊，又唔使去鞠躬， 乜但系又又唔使送花旦， 尘归尘，土归土， 手表归当铺， 咁样几好喎，其实咁样嗬，咪咯，喂，但你又咁嘅，即系其实呢个世界上，我又觉得嘅各样嘢，我都总会有一啲人接收嘅，好似我而家养个小丑啦，大家都知道， 一只甲虫， 又大只咗啦。 喂，佢有冇一个最大嘅 size 即系会唔会有个 maximum？ 唔知啊，我冇理佢有 几大 只。你意思系养到好似恐龙咁大只？ 会唔会噶？ 跟住俾间屋佢养。OK， 咁跟住佢就系佢，我觉得佢大只咗啦。咁同埋嘅就系我成日都系耐唔耐嘅啫，几好嘅。我唔打扰佢，佢又唔打扰我。系夜晚黑我熄咗灯嘅时候咧，就唰唰唰唰落。咁跟住我只粒游出嚟啦。咁跟住佢就会爬出嚟食嘢咯。 系。 咁其实真系好好养嘅，因为你买一啲嘅爬虫类嗰啲啫喱咧，其实佢就可以食好耐嘅。我直接到佢食晒为止咧，我先至再俾新嘅。好啦，呢个都唔重要，重要在于佢就系话，其实有时有啲喺屋企就嚟烂嘅生果嘅话，你怼我佢又食嘅， 佢冇痛我啊，佢冇痛我啊， 照单全收。 系啊，因为咧，美美校长教我噶嘛， 你唔好俾阿美美校长知道你俾俾啲烂生果佢啊，嗰啲个名种，我话美美校长。名种甲虫， 因为美美校长教我嘅，佢嘅食两样嘢，一你就买嗰啲咁嘅啫喱俾佢，另外嘅咧就系嗰啲香蕉。咁但系香蕉嚟嘅呢个时候嘅话咧，其实你一阵佢就黑晒啦嘛，唔系、 啊、 我想噶、啊， 我知我知， 咁我摆落去嘅话，我好开心，即刻爬上嚟吞咗佢食咯，哎好得意，咁我就会觉得会几好啊。如果系咁，系咪先？跟住我唔食嗰啲生果，我怼俾佢，佢帮我清晒， 多垃圾虫， 等佢换 垃圾虫， 俾 成个盐酸啊！又冇雪又雪， 你可能啱，啲牙齿敏感， 有冇敏感牙膏？ 佢唔食， 有冇敏感牙膏？ 就系食香蕉咯，嗰啲你起晒梅花点嗰啲，我怼俾佢， 食啦，乖啦， 真系傻， 完全都唔掂啊！喂，你知唔知香蕉咧？嗱，而家你讲得啱啊，天气热咧，你知唔知坏到极致会点啊？有一次咧，我摆两只蕉啦，摆嗰个生果兜度。佢变咗滩水啊！只蕉 出水咯， 我想抌啦，一拎扑一声跌咗落地，变晒水啊，蕉水啊，原来系原来香蕉极致嘅坏咧，系变蕉水。 你都系嘅，佢睇时系啊，他朝君体也相 同。系啊，你朝早起身你小心啲啊！ 佢哋蕉变咗水啊！ 边条蕉啊？讲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A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 Don't ever let me find you gone, 'cause that would bring a tear to me. This world has lost its glory. Let's start a brand new story. 歌名就叫 Words。It'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星期二嘅早上10:28。今日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不唔使讲你都知啦吓。只要冇空调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似唞唔到气咁啊。稍后告别点解有骤雨吹微风？咩啦？数天仍然天气都系酷热嘅。本周中期后骤雨会增多，风势较大。喺呢个度数月，又会唔会嚟到我哋嘅香港打个 round？ 当然最好唔好啦。我哋嚟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嗰个名字叫做《Words》。 Take your heart away.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慈云山慈乐村一个单位星期日发生火警，四名女子皮肤大面积二级烧伤。消息指，早前危殆的女户主现至寻晚11:00在威尔斯医院不治。警方早前话，四名伤者是姊妹关系。因为楼宇买卖问题发生争执，属于大家姐的女户主涉嫌持刀伤害一名妹妹，警方事后以伤人罪拘捕那名女户主。警方相信案件属于家庭纠纷引致，会转介社署跟进。消防表示，单位火场面积6米乘5米，客厅、厕所和厨房都严重烧毁，火势蔓延情况不寻常，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转交警方调查。城规会将粉岭高尔夫球场的9.5公顷建屋用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事情发展仍然有不确定因素，要视乎有没有公众或者团体再采取法律行动。对于香港高尔夫球会因应高球场的环评报告提出司法复核，吴希文说，如果高尔夫球会胜诉，政府可能要重新做环评报告，但是环评条例6月底时有所修订，50公顷或以上的土地发展才要做环评报告。由于高球场用途只是有32公顷，在修订条例之下，政府或者无需再走一次环评程序。红隧昨日是实施二通行的首个工作天。运输署表示，整体交通大致畅顺。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话，昨日朝早试行过红隧，由红磡往湾仔用了大约6至7分钟过海，较平日10多20分钟快。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使用红隧的车流量多，相信暂时不会因为实施二通行而令到行车更加畅顺或者更快，但是相信可以减少因为要切线而发生碰撞的机会。有昨日朝早使用红隧过海的听众致电节目表示，车龙同平日差不多，由塞车位置到成功过海大约20分钟，较平日快3至4分钟，不是快很多，但是车辆不用再抢住切线。亦都有听众说，有车辆因为不适应而收慢，但是感觉整体行车比平日好。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律，在俄罗斯引入数字卢布。该法律确定数字卢布的法律地位和執行操作的程序、参与者和用户权利和义务、指定平台、运营商批准的规则要求、订立和终止数字卢布合同的程序等。该法律还规定，根据俄罗斯国家支付系统的相关法律，在数字卢布平台通过俄罗斯央行转账，可在俄境内实行数字卢布结算等的交易。俄罗斯央行被授予数字卢布平台运营商的地位。俄罗斯央行早前表示，数字卢布是俄罗斯本币的第三种形式，计划在今年八月开始进行交易测试。俄罗斯国会上下议院在七月先后通过相关法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可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59点，升590点，总成交金额5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7点，升2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8，升12.8；美团131.9，升6.9；阿里巴巴93.75，升4.2。恒生中国企业67.32，升2.68；盈富基金19.78，升6.2；快手62.8，升4.45；中国平安51.65，升2.85；碧桂园服务8.85，升1.44；龙湖集团17.92，升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41.28，瑞士法郎0.869，加元1.316，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605点，系跌94点。港金报18,2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64美元，卖出1,9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封路重开，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北拱街啊，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都是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受较早前加士居道意外影响，现在车龙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机场、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英文版，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9:30，港台电视3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节目啊！有阵时咧，即系我想问大家咧，你嘅太太或者丈夫或者男朋友、女朋友嘅手机，就算佢同意咧，你会唔会都有一个好奇心咧，睇下佢里边咧所有嗰啲资讯啊、WhatsApp 啊等等等等噶，会唔会噶？ 即系呢个我咪后作答， 即系点啊？即系你会唔会睇噶？ 即系佢唔想， 即系你有冇好奇心啊？ 你有冇呢个好奇心？ 有好奇心，真系有嘅，有的。 但 系 个好奇心唔系在于唔信任佢， 唔系， 只不过系想知道佢哋影啲咩相啊， 冇错啦， 上啲咩网站啊，睇啲咩 app 啊，咁样啫， 系啦， 有嘅，有的。 好啦，咁啊，美国有个太太啦，其实佢已经结咗婚6年嘅啦，有3个仔女咁样吓，咁啊婚姻好愉快。咁点知有一次咧，佢丈夫就睇咯，咁即系佢话我睇唔睇得睇啦，咁啊睇下睇下咧，其实咧嗱，我觉得 出事啦， 出事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即系佢喺网上 po 出嚟啦， 系啦。出咗咩事咧？佢就好奇睇翻佢一啲嘅叫做读朋友嘅嗰啲 WhatsApp 啦吓，睇下睇下睇下睇。啊，又要咁讲，你哋使唔使噶？因为咧有啲咧，喂，我真系睇翻咧。 我想问你，你使唔使噶？ 我会使。我而家会使，唔系因为有秘 密，你 唔系我俾， 我即刻澄清，唔系因为秘密， 俾一分钟你慢慢讲， 10秒钟，唔系因为秘密， 又使晒都系10秒钟讲完。 喂，而阿花哥，嗱，你首先咁讲啦，你系平日街你想买一样嘢咁样，有时买家都会同你 WhatsApp 倾噶嘛，咁嗰啲实在好无谓嘅，即系同埋你唔会再见呢一个人。 同边个啊？ 求其你，譬如举例， 即系陈大文啦， 陈大文啦咁样，因为譬如买二手车咁啊，你用 WhatsApp 通讯噶嘛，啊或者买一啲物品你用 WhatsApp 通讯噶嘛， 咁我梗系唔系讲呢啲啦， 陈大文梗系唔同啦，陈小敏咧，陈小敏咧就唔同噃， 小敏系咪？ 系咯，敏系敏别嘅敏， 系啦，有冇呢啲啊？ 冇 就奇啦！ 我记得阿锐有一次都讲啊，佢使咗好多，使咗好多 WhatsApp， 系咪啊？即系嗰啲唔 咩？ 因为你想清翻，唔好积咁多啲 message。 我不嬲都使嘅，就算系我使我哋嗰啲，我哋嗰啲group chat 系啊， 太多嗰啲我系使。 你会唔会远到5-6年前嗰啲都有啊？ 有 系咪啦？ 我哋讲远咗啦，系啊，我哋讲紧一啲嘅就系你唔想俾人睇到嘅，你会唔会使啊？定系你会唔舍得使？系唔舍得使？ 佢用笑嚟。 我有朋友嗱，我讲一个真实嘅情况。咁啊，佢系有嘅，佢唔舍得使，因为佢觉得呢一啲咧系大家之间嘅一啲咧不能磨灭嘅小秘密，而佢觉得呢啲嘅 which 系 OK， 所以咧佢就会将所有嘢咧会 cap 咗 screen，and then 跟住佢就系摆落另外 cap screen， cap screen 影完之后嘅话，咪将佢摆喺个 file 度咯。 系啊， 可以噶嘛？ 系唔系人哋 佢 嗰啲系会比较？我唔系话佢。我是说的就是有人会这样做。是啊，因为其实呢你有时你耐不耐拎返出来睇呢几爽㗎。 即係啲曖昧嘢啊。 曖昧嘢 係 同 唔 係之间。冇错。 係啊，食咗饭未啊，食咗饭饭未啊。 好啦。 唔至于咁嘅。 呢一个故事里面唔係故事係新聞里面呢个丈夫呢其实冇第三者嘅。不过 佢太太睇完之后咧都好嬲，因为咧当佢哋相识，即系初相识、初同居咧，佢睇翻佢丈夫同一啲男性朋友倾偈，就话：，诶，其实佢都好丑样嘅，不过佢好中意我，我暂时又 OK， 咁咪住住先咯。 咁我又觉得你真系系啦，自寻烦恼。 系啦，咁佢就好嬲啦。但系佢而家因为已经生咗三个小朋友咧，佢要调节，即系点样去消化呢一件事。但系睇完之后咧，系诶嬲到即系好嬲咯。即系佢话原来老公咁样谂我，即系觉得我丑样啊咁样。 唔系， 我会嬲、 啊。 你会唔会嬲？ 我系女人，我会嬲、 啊。你真会 嬲、啊，我会嬲、 啊。丑样， 系啊， 我就当好丑样呢三个字啦。 唔系话丑唔丑样。而系嘅就系你系咁样睇我，以及嘅就系、是你会同啲朋友咁样讲我啊、嗯。 哦，喂，但系真系会噶，真系 你唔应该同你朋友咁样讲你自己身边嗰个噶嘛？ 咁样哦，咁样系咁嗱，系系啦。我有个朋友， 你睇到你老婆当年前同你结婚嘅时候， 佢有猥琐噶咁样， 你将心比己，你烂唔烂？烂烂烂烂烂烂，系咯，你烂唔 烂 手？ 烂手 系咪先？ 我依家你讲翻，我都有少少唔舒服。 唔系话嗱，你觉得我丑样嘅话，我可以承认啊，我咕一声吞咗佢，我觉得冇所谓。但系你仲要喺同啊你自己啲朋友面前度咁样话我嘛？ 有啲耻笑嘅成分。 耻唔耻笑唔系，而系嘅就你唔应该咁样嘅就系呢个系一个道德嘅问题吓，你唔应该同你啲朋友。咁样话我 系啦，咁佢就当然系大兴文罪之师啦。佢个老公嘅答辩咧就系话：，哎呀，其实因为我自己自信心唔够，咁我咧咁吹嘘一下咧，就等我感觉良好啲啫。我哋男人同男人倾偈系咁噶啦，即系咁样系啦。 啊，但 系 男人同男人唔成立，我觉得我真系唔会同其他男性朋友 吹嘘 讨论我身边嗰个，一定唔会嘅。 冇错，我最憎男人就做呢一件事嘅， 我从来都唔会。 冇错，又或者就係同你自己一啲女性嘅朋友去講，即係講緊男人啊，同啲女性嘅朋友講自己嘅老婆乜乜乜咁嗰啲 咧，呢個好差勁。 哇！我一有嗰啲咁嘅情況嘅話咧，我 即刻絕交啊！ 我睇小佢啊！ 絕交， 我 保證絕交。 咁我想問你啦 ，Sarah， 如果你同即係套入去啦，結咗婚咯，三個咯生咗，咁點啊？即係你而家一係需唔需要搞到離婚咧？定係話將呢件事咕一聲當冇睇過咧？最需要睇咗啦。入咗个脑里边， 我又觉得唔会非黑即白嘅，两个人慢慢调节翻咯，系啊，唔会一系离婚，一系冇事，唔会。我觉得 当消化翻 系啊， 会唔会离婚啊？我唔知道，但系我只系会觉得就睇下你呢一段时间嘅话，你哋个相处系点样啦。当然啦，即系呢一件事，我觉得会有条刺咯， 会 有条刺咯。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会唔会去到咁嘅情况咧？嗱，我唔系好舒服去听到一个咁样嘅解嘅答辩嘅，就系话。我都生咗三个了，我同佢喺埋一齐咁耐啦，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系嘛、 啊？ 如果喺呢个时候嘅话，我系唔开心，我 系 唔信你嘅、 啊， 又或者就系其实大家都系唔开心嘅，好、 啊、 难讲啊！我唔系话要人哋去离婚，即系莫咩咩咩嗰啲咁嘅嘢啦，系啦、啊， 打仔莫分妻， 系啦、啊，即系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要睇下呢一刻嘅话。呢、這个人仲值唔值得再同你喺埋一齐、嗯？因为有时你见到有好多。唔開心嘅時候嘅話，你就係用一啲好現實嘅嘢嚟去箍死自己嘅、就係、是、係啊，我仲要靠佢養我，或者就係我同佢都已經有三件啦，我同佢喺埋一齊都咁耐啦，佢不嬲都係咁衰噶啦，我都忍咗咁多年啦，呢啲全部都唔係藉口嚟嘅，千祈唔好用呢咁嘅嘢綁住自己啊，真噶，即係諗一諗呢一樣嘢，係啊，但係未必係等於你今日講嘅呢個 case 嘅，就係喺六年前佢曾經講過你呢一樣嘢嘅話，而佢就去離婚嘅話，咁應該嘅就係、是。飞一日之寒噶啦，即系冰冻三日都飞一日之寒。不过呢一个只系一个导火线。 我有破绽、如果佢同阿陈大文嗰啲通讯咧，哇！你一路六年嚟都冇 WhatsApp， 咩有啲人系唔使噶嘛？啲 WhatsApp 唔关嗰样，唔关讲。 如果个我系嗰个女人，哇！呢段你六年冇联络个朋友都唔好睇啦。 佢有冇联络你唔知喎。 系你唔知。 但如果你有联络嘅，咁佢咁多 WhatsApp 你点睇六年？ 佢个 point 都啱，可能系少联络，但系 系啊，嗰啲咪算啦。 即系如果佢日日同阿陈伟文倾偈，就唔会再插温，除非佢真系好得闲。上 哇！你睇好闷啊！ 睇翻六年前嘅經歷。 不過話時話，我陣間都 check 下我啲 WhatsApp， 我刪曬佢先有。 我都唔知道你留嚟做乜嘢，啲相都係噶。我差唔多時候嘅話咧，我係會 keep 住唔會揾有成幾萬張相喺個 album 度咯。問心啦、啊，你仲會唔會睇啊？ 唔睇啊， 咪 睇 死咗佢啊！ 我哋出事啦，梁繼昌話齋。 我一秒，让我冷静，不耐心。 等等，不要急出爱情，浪漫就是走吧，要慢学细有，我只想每一天说不淡然，被你爱意温馨尽红，让我追下去，为你每日最多一些，追得更深。 就出到我哋有精收埋呢首歌曲。网上情，请你练习学习喜欢自己吧。人有阵时会讨厌自己，尤其是遇到挫折嘅时候，总会自己怪自己系咪做得唔好咧？系咪做错咗啲乜嘢，令到结果系咁咧？会有咁嘅谂法，因为你是一个善良嘅人，先会将问题往自己身上揽。善良系好嘅，会令你嘅人生变得柔软、温柔，呢个系优点。但系如果净系识得放大自己嘅缺点，咁就系一件坏事。人本来就冇完美嘅存在，人都系有缺点嘅。但系有缺点之余，亦都有优点。如果你觉得自己经常唔够好嘅话，因为自信心唔够。见到人哋做得好，就会觉得自己惭愧，认为自己唔够人哋咁好。由于缺乏自信，先会自己睇到自己嘅不足够嘅地方，先会不断咁觉得系自己唔好。你睇到人哋嘅好，你会赞对方，但系你忘记咗鼓励自己。当日子一久，就会跟住开始唔中意自己。你知道咁样做系唔啱，但当你发现嘅时候，已经系咁样做咯噃。你否定咗自己，仲以为咁样会得到进步。但系到最后，即系换来更多嘅沮丧，日子变成一种恶性嘅循环。请你由今日开始，唔好再同人哋比较啦。人系群居嘅动物，好难避免同人哋相处嘅。但每一个人都系独立嘅个体，有各自嘅魅力。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嘅缺点喺人哋眼中或者系优点咧，就像是善良，善良会令你更加有同理心。而反过嚟讲，自己一定都拥有人哋想要嘅才能吧。当你羡慕人哋嘅时候，可能都有啲人正在羡慕你。试下从人哋角度去观看自己，观察自己嘅一举一动，然后客观咁俾一个评价。冇一个人可以讨全世界喜欢嘅，冇人可以做得到。 再完美的偶像都会有些人不喜欢他。所以不要白费力气去想要变得令所有人喜欢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只会离自己越来越远。最后你已经不像自己。到最后连你自己都不会喜欢自己。这个就是把悲伤留给自己。一种恶性的循环。由今天开始练习学习喜欢自己，接受自己，欣赏自己，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委屈的路有些黑暗，感情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CIBS 人人广播， 欲通游世界。 必先自由香港，山海旧途探知己。泥路 上，哇！咁快咧，就喺录音室嗰度跳到嚟大蛇湾呢度啦。 喺《月大记》咧记载咗蛇湾，当时系仲未有西贡呢个名字出现嘅。 CIBS 节目《山海旧途探知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丰收家庭秘笈， 四大长老帮手凑 B B， 但系咧同两夫妻嘅做法有出入，可以点做又唔会伤感情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化为人节目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思颖女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留意啦，今日星期四咧做嘅风骚家庭秘笈，一个月一次嘅啫。 系啊， 其实咧我哋好肯定咧，四大长老好帮得手，好有用嘅，系家有一老如一宝。不过只系问题，人与人之间咧，有时咧凑仔咧，有时吓会有唔同嘅意见啦，一代与一代之间方法亦都有唔同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大家一个找到个默契就猪正啊！ 嗯，冇错啦，凑仔系边个凑啊？系抱佢个凑一定。 我剔手边嗰、那个系嘛，定系三点水系嘛，系咪啊嘛，系咩两个字啊？ 我唔识，我问你 啊，你系教中文噶嘛？ 我要 有咩分别啊？有咩分别啊？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r. Matthew， 欢迎你。 欢迎 Dr. Matthew。 早晨，早晨， 早晨。 好啦，嗱，其实咧，我哋今日喺节目嘅开端嘅时候咧，Sarah都讲咗少少引子噶啦吓。人生有生老病死，咁啊难免逃避嘅咧就系一个死亡嘅呢一个嘅关口啦吓。今日我哋系触及呢一个话题嘅，系咪啊 ？Dr. Matthew， 大家惊唔惊死咧？ 嗯。 通常中国有罩嘅，通常咧我哋唔会用死个字，用啲咩字眼表达嘅？ 走咗， 走咗， 过咗身， 唔喺度，唔喺度 啦，鬼行鸭蛋啦， 系啦，系啦，系啦。啊，我细个时候咧，我有一次无端端谂起死亡，我都唔记得嗰阵时几多岁，即系个细路仔嚟啦。突然之间好惊，那个惊嗰、那个嗰、那个原因就系、是，咦，咁我咪做唔到我而家做嘅嘢咯？譬如我咪玩唔到咯，我咪食唔到嘢咯。我最中意食嘅嘢咪食唔到，即系我当时系惊咧，系惊啲好物质嘅嘢。因为嗰时细个嘛，反为到而家，即系当人大咗啦，甚至系好似滴答滴答滴答嘅时间过咧，就会觉得呢一样嘢比较容易消化啦。即系觉得好似有一句说话讲得好，人死如灯灭啊，吓，即系一样嘢消失咗，薄冇咗就系冇咗咯。我就当好似一种进入咗一种永久嘅睡眠咁样，我自己就会咁睇。 所以每个人对死亡嘅态度都有唔同嘅。 好啦，我哋可以讲下，系啊，我就唔惊死，但系我系惊点死。是怎样死，同埋我是怕不得好死。 不会的， 要好生好死，我觉得这样才是福气。 是 啦，我是怕怎样死咯。病呢就不好啦，我是怕病多过死。 辛苦，怕辛苦。 我真的不是很怕死。我不怕，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死亡呢，是中学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小学同学走了。 啊，懂小学的时候。 系啊，即系我读中学嘅时候，然后有一个小学嘅同学突然间，佢死咗之后就病死咗。咁我第一次接触，吓，原来我哋细细个玩嗰啲朋友仔冇咗噶咯，冇咗就系冇，系啊系啊。 因为人有个 concept 就系， 诶，好老先 七六八十 咁 嘛， 系啦系 啦，原来冇咗咯。咁我开始谂啊，原来真系咁化学噶，冇咗就系冇咗咯。咁嗰阵时谂咧，就系有少少开始啊，生死嘅就系咩咧？同埋有啲係珍惜嘅， 真 係 珍 惜， 真係咁一陣間開支四汽水飲完之後冇嘢嘛， 忘記曬， 唔記得㗎啦。因為你覺得呢樣嘢係距離好遠啊，所以其實你唔會諗㗎，係啊。咁我想知道 Dr. Matthew 係點諗？ 我話我唔係怕死，不過係貪新啫，太多嘢想做啦，未做完。係 咯，因為人生太美好啦， 太美好啦，太多事想做，唔使 得 死住。 其實除咗自己對死嘅睇法之外咧，親人如果喺有一個叫做生與死嘅邊緣咧，可能會令到即係嗰個叫做感受更加深。不如聽聽我哋今日有位朋友所寫嚟嘅信啊。 啊 ，Dr. Matthew， 你哋好啊，我係張太。是一个老人家，我和老公结了婚五十几年了，生活都好好，仔女都大晒了，我还有三个孙仔孙女。本来呢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开心，点知两年前我记得那日是年三十晚，老公见个肚不舒服，食不落嘢，我以为他只不过是食错嘢，是一些胃痛的问题啦，就俾啲屋企的胃药他吃。但是他的肚仲是好痛，后来仲嗰日嘅年夜饭都冇食。咁我第日就带佢睇医生啦，医生话要即刻入院度检查。唉，我都心知不妙噶啦，果然照咗出嚟，佢生 cancer。医生话系肠癌第四期，我简直就系晴天霹雳啦。唉，我都唔知点算，我唯有求个天。希望佢可以令到我老公可以再活多几年，睇埋啲孙仔孙女升上大学，我就心满意足咯。而家过咗两年多啦，医生都话屋企人要有心理准备，但系我真系好惊佢真系会死咗。我由细到大都系好惊死嘅，我哋屋企从来都唔讲噶。死我固然是怕，但是我老公走了之后我就阴功了，自己一个人住，自己一个人吃饭，你说我以后怎样过这些孤零零的生活呢？各位主持 Dr. Matthew， 你们说我应该怎算好呢？ 啊！呢啲 case 咧真系耐唔耐会听到，即系话咧，完全喺冇预兆之下咧，嗰、那个死亡咧就会敲响你嘅门口啊！我记得嗰阵时我爷爷又系咁，有一排咧，成日听到佢话投诉咧，话个肚唔舒服啦，去唔到洗手间啦，咁仲最初以为食滞咗，定系唔知一啲肠胃嘅轻微嘅毛病，原来就好似信中呢位太太嘅丈夫咁患咗肠癌啊！咁、 嗯。 平情啲霹靂之下，咁點算咧？咁 Dr. Matthew 呢一種嘅咁嘅壞消息咧，對於好多家人嚟講都係好難接受啊！嗬，咁啊應該點樣去消化或者將呢一樣嘢係令到佢即係減低嗰個唔開心 咧？會唔會呢個 case 其實你都有兩面嘅？一面嘅就係當你自己面對死亡。又或者嘅就係你屋企嘅親人去面對死亡，係 啊， 係咪有兩個唔同嘅處理？ 咁你記得之前有一集咧，你講話面對哀傷啊、 嗯， 哀傷咧有五個階段嘅、 嗯。 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話，唔係嘅，假嘅，你覺得否定佢嘅、 嗯。 第二個階段咧，你要接受啦。不過你雖然憤怒、好嬲，問個 點解？ 點解啊？都冇做錯嘢、嗯。而第三個階段咧，婆婆嘅經歷就係咩？就係、是、你開始 bargain 啦，同個天咧討價還價，就希望我老公咧活多幾多年命啦，個孫女咧都係大學畢業啦。 唔好咁快啊！唔好咁快啊！ 咁第四個階段咧就係哀傷啦，唉，都係改變唔到噶啦，變得好沉鬱，唔想見人。而最尾嘅階段咧就能夠去接納。面對死亡咯，咁我哋去探討一下就係、中國人咧好就忌怕面對死亡嘅。你哋有冇聽過啲NGO 咧有啲死亡之旅俾啲老人家嘅？ 有， 你最得罪咩活動嘅先？你聽過？ 但係佢哋嘅活動嘅就係去揀棺材，係 啊，揀棺材啦， 揀 壽衣 啦， 寫遺書啦， 壽衣啦，有 好精彩㗎！啲老人家咧第一次去揀棺木，你話哇，原來邊啲木咁靚嘅，出邊又靚，入邊又靚，揀壽衣咧，發覺哇，啲顏色咁鮮豔嘅，一路摸下你絲質感覺咧，令啲老人家發覺，咦，你越怕嘅咧，你面對翻嘅。其实又唔系真系咁恐怖嘅啫、 可以为自己好好地去做好一个准备咯。 我嗰时听过好似有一位患咗 cancer 嘅人咧，直情 搞一个模拟嘅丧礼添，即系做一次，睇下有边个会嚟啊！啊，原来感觉系咁嘅咁样。 你讲嗰只个系 live party， 即系希望嘅就系可能系自己生病啦，会系喺我自己仲再生嘅时候咧，就去搞一个嘅丧礼。但系就请晒所有你嘅亲朋戚友嚟呢一度，其实佢会觉得呢一个都系个生命嘅 celebration 嚟嘅，未必需要嘅就系等我已经走咗、离开咗嘅时候咧，先至邀请啲亲友出席。其实当时我已经唔喺度噶，系啊，而家都好兴做呢一样嘢 嘅。所以帮婆婆面对死亡咧，边个就学识去面对啦。咁啊，有啲心理嘅问题咧，问下大家，大家就去面对死亡呢样嘢咯。我想问下咧，你觉得死咗之后咧，会有啲咩发生噶？有 A 嘅选择，你觉得好似去旅行一样，去另一个地方。B 嘅选择，你觉得好似瞓觉啫。C 嘅选择，你觉得死咗之后咧，可能有信仰嘅人话啊，有天国啦，有地狱啦。D 咧就系、我唔知有咩发生咯。你会拣 A、B、C？ 我会拣 A。 我以前就觉得好似瞓觉咁，但我而家会觉得系一个旅行，另一次嘅旅程，甚至系另一次嘅开始。 小强咧，你觉得？ 我拣 Boy。 boy 好似瞓觉一样，系咪啊？好，第二个问题咯，你觉得死咧咩咁恐怖咧 ？A 就系你觉得如果死咗之后咧，我个身体点算啊？有啲人中国人好罩忌噶嘛，即系我个身体希望全尸，唔可以有啲任何嘅损伤嘅。B 就系你担心屋企人亲友嘅哀伤难过啊。C 咧就系、你觉得吓咁、快死，我仲有好多嘢未完成，我最惊就唔能够完成我自己未完成嘅嘢啦。D 就系痛苦啦。身体的痛苦，你可以拣多个 A、B、C 嘅，你拣 C。 你可以拣多个。死咗之后我担心乜嘢系嘛？ 系啦，最怕你怕死最恐怖嘅地方喺边度咧 ？B B 吓，屋企人嘅哀伤难过啦， 或者爱我嘅人佢哋嘅难过 难过啦。 我头先都讲咗，即系我最感觉接受唔到就系，因为我做唔到我而家想做嘅嘢啦。 咁你真系好热爱你嘅生命啊嘛？ 系啊。 另一个问题咯，你觉得以下嘅咩人咧唔应该喺公开场合度喊嘅 ？A 小朋友 ，B 女人 ，C 男人 ，D 所有嘅人都可以公开场合喊。 D。 D 非常之好啦，以前觉得即系男人流血不流泪，其实唔系噶，喊都系一个 正常嘅 反应嚟嘅。好啦，另一个阶段咯，另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俾你人生咧永远活呢个阶段就系最美好啦，你会拣边一个阶段呢 a 一至到十九岁啦，由细细个小学、中学、大学 A。B 就系二十岁至到四十岁 ，C 就系四十岁至六十岁，而 D 咧就系六十岁以上。你会拣边个阶段？如果你永远活呢个阶段就最美好啦、最开心，你拣边个呢？ 我拣二十至四十。 二十岁点解咧？ 嗱，第一二十咧有好多嘅即将发生但系未发生，无论系事业方面啦、感情方面啦、人生方面啦，即系面对一啲好多未知嘅，咁你会有好多嘅可能性。 可能性 系啦，咁而家一般我谂到而家呢个年纪好多都已经成为一个叫做稳定嘅阶段啦，系啦。咁所以 热爱二十岁至四十岁嘅阶段， 有好多新。 我拣六十岁以上，因为未嚟。 你嚟， 我会将个客，我会将佢变到嘅系我呢一生里面嘅话，系会最好嘅时候。 我哋将佢变成最好嘅时候。O K， 好积极。 我拣 A， 我真系中意细路仔个年代，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啊，系咪啊？系，我记得咧，我问呢个问题咧，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听个电台节目，个 DJ 两个 DJ 问啲听众啦，你觉得人生边个阶段最好咧？所有嘅人都系拣后生嘅十零廿岁、廿几岁、四十岁，冇一个好似悠悠拣六十岁以上嘅。咁最尾咧，兩個 DJ 交換答案啦。其中一個 DJ 就話啦：，我會揀七十歲、八十歲，有咁老得咁老。咁我兩個 DJ 好奇怪啦。嚇，頭先啲聽眾覺得話年紀大機器壞，又多病痛，點解揀年紀咁大？佢話：哦，因為頭先你所有人講唔同嘅階段嘅美好嘅經歷，我都可以經歷過。我唔係賺咗咩？咁我又覺得好好喎。人生精彩就係我唔能夠控制生命嘅長短，但如果我生命嘅 quality 有質素嘅話咧。都是幸福，都是有福气的。 冇错，同意的。 咁最后一个问题啦，就是如果你可以拣两种死法，你会拣哪种死法？一种就是你有心理准备的，好处就是咩咧？你可以 say goodbye 同你心爱的人。不过呢个代价就是咩啊？面对肉体的痛苦啦。 系。 B 个方法无痛痛苦，死咗都唔知咩事。 无痛痛苦。 无痛痛苦。 死咗唔知咩事。 不过就唔可以 say goodbye。全部都是揀 B， 無痛痛苦， 好消散， 唔使啊，唔需要， 系咁你冇啱完啱嘅，不過睇自己就是、我面對死亡嘅時候咧，頭先又係個問題咧，就係、是、你知多啲咧， 都是好的，因為變得你傾咗就變得你將佢嘅恐懼慢慢減輕咯。我想問大家，你有冇試過出席一個喪禮係最冷清嘅？ 最冷清 係啦，你最冷清就試過喺一個殯儀嘅儀式咧，出席嘅人數好少，試過少到幾多人？ 有幾個咯。 哦，你都試過幾個啊？咁點解嘅嗰個儀式係咁？因為冇乜親友。亡者定係有原因嘅， 冇乜親友， 冇乜親友。 嗯， 我嗰個咧就係嗰日係十個以下。 嗯， 點解咧？唔係冇親友啊，而係嗰日出殯嗰日係年初三。 哦， 係啊， 佢哋覺得好大嘅利是， 係啊，大家利是冇人出席，我都好難過。咁，但係好奇怪咧，就係，到六點鐘咧，有一班老人家咧喺呢個殯葬儀式出席咧，為亡者祈禱祝福。第二日咧又出席上埋山食埋解圍酒，我就好好奇啦。點解公公婆婆你咁有心嘅，連啲人都一罩記，連初三去殯儀館噶嘛？嗰啲嬸嬸啲講乜嘢？佢話：嘿，你冇我連初三啦，我連三晚食完團年飯咧去殯儀館幫人祈禱祝福噶啦。咁另一個嬸嬸就話咧，婆婆就話咩就係、我。呢家預先去殯儀館咧，同個朋友 say 個 hi 先，當識多個朋友，第時天國見，咁我咪唔使擔心。 佢哋唔認識個亡者 㗎，唔識㗎，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啊，你點樣看待死亡，就影響咗你今日你點樣嘅生活嘅態度。仲有啲話咩？不知生焉知死，其實調翻轉，不知死 焉 知生，都係好啱嘅。 为什么身世间相，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双鬓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那许依恋臭疲劳。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加强军事治理，以高水平治理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寻日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党治军理念和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战略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方面。习近平强调，军队建设正是处在关键时期，要认清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的重要意义，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加大军事治理工作力度。他指出，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复杂系统工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尽好国防建设领域应尽的责任。慈云山慈乐村一个单位星期日发生火警，四名女子皮肤大面积二级烧伤。消息指，早前危殆的女户主现至昨晚11:00在威尔斯医院不治。警方早前说，四名伤者是姊妹关系，因为楼宇买卖问题发生争执，属于大家姐的女户主涉嫌持刀伤害一名妹妹。警方事后以伤人罪拘捕那名女户主。警方相信案件属于家庭纠纷引致，会转介社署跟进。消防表示，单位火场面积6米乘5米，客厅、厕所和厨房都严重烧毁，火势蔓延情况不寻常，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转交警方调查。城规会将粉岭高尔夫球场的9.5公顷建屋用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事情发展仍然有不确定因素，要视乎有没有公众或者团体再采取法律行动。对于香港高尔夫球会因应高球场的环评报告提出司法复核，吴希文说，如果高尔夫球会胜诉，政府可能要重新做环评报告，但是环评条例6月底时有所修订，50公顷或以上的土地发展才要做环评报告。由于高球场用途只有32公顷，在修订条例下，政府或者无需再走一次环评程序。中国气象局预测，超强台风杜苏芮会在星期四移入南海东北部，随后向福建中部到广东东部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朝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上午9点启动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杜苏芮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加强。受到杜苏芮影响，福建全省听日起将会出现明显降雨过程。当地政府已经要求海上渔船就近回港避风，相关人员亦都要撤离上岸。另外，广东省当局亦都已经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并且提醒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可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58点，系升590点，总成交金额70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3点，升2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蚊，升13蚊；恒生中国企业67.28，升2.64。盈富基金19.76，升6毫；阿里巴巴93.75，升4.2；美团131.8，升6.8；快手62.45，升4.1；中国平安51.75，升2.95；比亚迪股份267.8，升7.4；京东集团150.9，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41.36，瑞士法郎0.869，加元1.316，人民币7.157，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584点，跌116点，港金报18,285蚊，系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69美元，卖出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中坏车噶，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富路，近住力奇公园对出啊。就是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的慢線有壞車，龍尾排翻去龍富路近住力奇公園對出。在九龍區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咧，啱啱發生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虎山道一段咧就開始擠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都系比较繁忙。咁另外喺九龙区，九龙湾嘅宏照道由于有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中午12点，宏照道南行去翻海滨道方向啦，介乎荣发工业大厦同埋元发工业大厦一段嘅慢线，即系差唔多近住系林华街一带啦，慢线封闭，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谂下，佢哋过得好，自然就唔会告你啦。 许总。有冇听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同狼嘅故事？睇嚟呢啲方面仲未谂清楚，咁你就慢慢喺度谂啦。 你要去边啊？你唔好抌低我一个人喺度啊！王总，王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 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继续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头先讲到咧，人面对死亡或者面对亲人嘅离世咧，咁有一定嘅情绪嘅影响啦，咁样样，尤其是一种叫做咩孤零零，好似突然之间两个人嘅世界变翻一个人，点去适应咧？好似个封信啊，嗰个太太都系咁讲啦， 系啊， 孤零零啊， 孤零零都好难过。令我谂起咧，两个人，一个咧就系詹叔，詹叔咧，佢知唔知有个？特色就是什么呢？他認識不同的朋友，老的有，後生的有，那些人就不奇怪了，為什麼認識這麼多後生的朋友呢？他說，唉，到你年紀這麼大的時候，你就發覺跟你差不多年紀一個一個這樣走的時候，你不認識一些後生的，我就很孤零零 的。這個很實在，不是很實際， 是啊，你要介意認識朋友，後生的要認識多一點，年紀大的時候 可以照顧你，對你出去花園都曬太陽，真 的喔，那是推下你去曬太陽，被照顧都有福氣來的。第二個就是喬雲的太太是誰？小金子。 是啊， 你知道小金子丈夫离开的时候，啲仔女都大个分开住。佢话咧，当老公走嘅时候咧，佢先得好困难嘅。点解啊？佢话咧，平时煮开嘢食咧，我老公中意食啲咩，仔女中意食咩嘢，全部走晒之后，我发觉我煮咩食啊？今晚黑，佢发觉谂唔到答 案。因为以前以人哋口味为主啊嘛。 系啊，咁但系点样转系话咧？当我经历完之后咧，发觉就系、是，咦唔系？我谂翻自己就系、是，我细个中意食咩啊？我最个中意食猪耳啊！佢发觉当丈夫走咗之后咧，我终于可以做翻自己啦。以前自己好恨食嘅嘢咧，我可以对自己好啲，自己煮自己中意食嘅嘢咯。咁同埋咧，佢话咧就系、是年纪大嘅时候咧，发觉其实有段时间咧都要适应嘅。佢话啲朋友咧约佢出嚟玩，希望佢冇咁孤单咧。佢当时系 say no 嘅。咁我醒觉翻就系话，人好奇怪，你明明孤单唔想嘅，你自己选择孤单，做啲嘢同自己背道而驰嘅。何苦呢？於是咧就學識就係所有朋友邀請佢出街嘅時候咧，佢一跟住出街。佢話咧個好處就係咩咧？就係以前有老公喺屋企嘅時候咧，就覺得哎呀掉低老公好慘。你而家唔使啦，佢出曬街，全部出曬街嚟，得我一個啫嘛，冇後顧之憂咯。 係嘅， 即係個重心應該翻翻去自己嗰度，係嘛？照顧好自己， 照顧好自己啦。咁你哋自己咧，你點樣面對孤單嘅經歷咧？ 我啊，好享受孤單嘅，我覺得我亦都習慣孤單嘅，因為我覺得我其實好難相處嘅，我係一個好難相處嘅人嚟嘅。即係如果我身邊有個人咧，佢可能會覺得我好麻煩啊，因為我其實翻到去咧又唔出聲啊，我可以唔出聲，我中意做自己嘢嘅，咁啦，我真係不怕孤單， 唔怕孤單， 享受、 享受添仲好。 我唔可以話我享受孤單，因為我覺得孤單唔係好舒服，但我中意獨處。獨處我覺得嘅係同自己相處， 同自己相處， 同自己相處。我覺得呢一樣嘢我係幾好嘅 嚇、啊， 我唔擔心， 唔擔心。Michael 咧，除咗孤單之外咧，我諗咧，如果講翻今日嗰個主題咧，即係遇到譬如話太太啦或者丈夫啦離開嘅，最唔習慣就係本來有一個人同你一齊分享生活嘅。开心啊，唔开心啊，大家中意食啲咩啊？今晚诶睇咩节目啊？临瞓前倾啲咩？冇咗啊！突然之间，好似 对象， 好系好似冇咗生命之中嘅一半咁样。咁我相信呢一样嘢系即系除咗孤单之外，另一样最难令人哋去消化嘅就系、是、突然之间，我同边个倾偈好咧？我翻屋企，咦？今日瞓直到瞓觉，同听朝起身都系得个人，即系嗰个状态。我而家咁谂就系、是、会几需要时间慢慢去接受， 接受啦，点样去过一个独处嘅生活啦？我谂起一个朋友咧，就系佢失恋，你佢一个人做啲咩咧？独处，佢自己一个人去烧嘢食啊！我话吓烧嘢食，一个人有咩？佢话系啊，以前 唔得， 得啊， 得 咁好嘢嘅，你哋有冇谂过？ 当你豁出去就乜食啊？当你豁出去就乜都得噶啦， 系啊，我最中意添啊！ 真系啊！ 我中意自己睇戏，中意自己买嘢，中意自己打边炉，中意自己食 嘢。咁你真系自己独处，完全冇难度 咯。都话自己同自己相处，我觉得你先要懂得同自己相处，先至识得点样同人哋相处。 你係要 take care 到自己，你先至會知道 take care 到自己係噶嘛。因為我唔可以將呢一樣嘢去外判俾人啊。有時我會覺得你嘅失望或者你嘅唔開心嘅係，你會覺得你自己嘅快樂係人哋俾你噶。又或者將呢一樣嘢係將佢外判咗俾人嘅話咧，到最後咩你多數都會係唔滿足嘅。 咁啊講到照顧自己啦，咁大家諗過照顧自己身後事咧？ 有。 我哋講善終咯喎，面對死亡咧，其中一個最驚嘅恐懼就係咩啊？自己擔心自己的死亡嘛，我想問你怎樣去 define 定義善終呢？點為之好死啊？中國人講， 好死首先嘅就係死嘅方法啦，即係正如等於你咁樣講啦，即係最好嘅就係即係無痛咁樣，突然死咗 啦！即系我睇死你啊，最好。 啲沿海咧，啲沿海咪会咁样嘅，系咪？ 激死， 呕两下死咗。 打麻雀嘅时候激死。 系啊，咁而我觉得嘅就系、是、对于你自己嘅身后事啦，你所有嘅嘢啦，你都做咗一个好圆满嘅一个安排，唔好令到嘅就系剩低落嚟嘅屋企人或者系帮你搞呢一啲身后事嘅人嘅话，佢哋烦恼或者系点样吓？即系总之佢就准备好晒自己嘅身后事，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善终咯， 冇后顾之忧， 冇 后 顾之忧。 Michael 咧 都系嘅。我有一次同阿 Sir 倾开偈，咁佢即系从佢嘅启发之中，我都谂，忽然之间谂起啊，其实系人咧 set 一张叫做系咪平安纸啊？其实系冇年纪嘅限制，即系唔需要一定等到咧瞓喺床上面唔喐得啦吓，可能系呢个礼拜啊咁先写，即系可能已经太迟。咁我都谂紧嘅，即系呢啲嘢，即系好似头先话斋，即系做一啲嘅安排。无论是一些物件啦，或者是一些心灵上安排都要啦，咁同埋尽量保养好自己嘅身体咯。即系有啲嘢系讲唔埋嘅，譬如好似我哥哥咁样，喺几个钟头之内，即系打波咁，突然之间心脏有事，几个钟头就走咗啦。咁可能就系头先你所讲嗰啲叫做突然嘅离开咁。虽然系好突然嘅，不过我觉得。呢一種方法係真係可能無痛嘅，同埋對佢本人嚟講係冇乜壓力，即係朝頭早仲去緊打波咁，下晝原來已經離開咗，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就係一種叫做有福嘅離世咯，即係嚇。 如果你話即係好死咧，我覺得咧，如果年紀大咧，我唔想有任何嘅負債，因為我嘅負債咧其實就係其他屋企人嘅債嚟嘅， 係咪負咗情債咩？ 债嗰啲唔紧要，我还到嘅。但系你话如果真系金钱啊、咩屋啊、咩咩咩嗰啲咧，就真系冇啦，尽量系清零、归零。因为如果真系砰一声走咗之后咧，起码我屋企人话：，佢死佢着啦，唔使拖累佢， 唔使麻烦你屋企人。咁香港有个研究发现咧，就系睇下香港人点为之善终。佢话咧，原来第一位就系咩咧？就系、是、死前咧觉得人生都系有意义嘅。第二樣嘢咧，就覺得就係我心願咧已經了咗啦，我冇牽掛嘅。而呢一類嘅定義就係咩咧？就話覺得係自然老死嘅，壽終正寢，唔捨得辛苦嘅。第四咧就係話肉體嘅痛苦咧減到最低，就為之善終啦。咁呢個就係香港人一般嘅睇法啦。我呢一次咧上堂咧，生命教育問啲學生話，我記得當年有個中西學生，每個人講自己點為之善終，佢答得好好噶。佢話善終咧等於兩個字。嗰兩個字咩咧？就係、是、愛在。我覺得好好喎、啊。當你死嘅時候，就係、是、你仍然係 with love, full of love。我覺得呢個真係善終啦。有咗你之前未話睇過啲嗰啲台灣嘅報道啊，關於善終嘅。 係啊，我最近睇咗有一個台灣地區嘅一個報道嘅話，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提醒嚟嘅，因為佢講到嘅就係話一個網站講緊一啲中老年人佢哋應該要點樣照顧自己啦，又或者就係有好多嘢嘅話，佢都會有一啲好啲建議嘅。佢曾經有講過嘅就係話唔好成日都覺得嗰啲嘢係譬如可能你寫嘅一張平安紙啊、遺囑啊，或者你自己嘅身後。事啊等等嘅话咧，好遥远啊！嗰样嘢嘅话，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嘅。佢仲有嘅就有提出一样嘢嘅，就系话咧，甚至乎开始断舍离你自己身边嘅一啲物件啦、其实系唔需要有好多嘅、因为有好多啲嘅就系遗物。 会帮手嘅一啲即系一啲人咧，佢哋每一次去执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嘅就系一个人留低嘅嘢实在系太 多 啦。 系啊，我知啊， 系啊。 OK， 我知道啦。哇，系咪攞咗好 多噶？你真系唔知点样，系无从入手嘅。甚至乎咧，话应该要清楚自己嘅遗产，每个月嘅支出，尽量将佢简化。即系例如，好可能你讲紧中老年嘅时候嘅话咧，你要清楚自己嘅每个月使几多钱啦。跟住就系有一啲。嘅預設嘅，譬如可能係幫你去自動轉帳啦等等，令到你嘅生活越簡單越好，唔好有太多嘅繁瑣嘅嘢去令到你麻煩，甚至乎嘅就係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一啲嘅處理咯。仲有嘅就係做好預設醫療指示。萬一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嘅時候嘅話，究竟應該要救定唔救，同埋應該要點做呢？以及嘅就係安排好自己嘅身後事，你究竟想你自己嘅喪禮係點搞噶？仲埋嘅就係讓你嘅家人清楚你自己嘅意願。 好好 系啊，好好地去做足呢个咁嘅准备。 你讲完之后， 好好地面对， 就是有个叫全球嘅死亡质素指数啊，台湾咧排好高嘅，全球排第四位。 但佢系点样去定义死亡质素？ 佢访问翻当地嗰啲医疗设施，面对死亡嘅时候咧，啲人有啲咩支援俾佢哋啊？访问翻嗰啲人，佢哋嘅临死嘅时候，佢哋嘅生活质素系点噶？咁啊，全球访问咗好多唔同嘅医疗系统嘅服务嘅人士啦，台湾系好好嘅，但其实香港都唔差喎，十一個國地區咧，香港係排第九嘅。 哦 ，OK， 係啊，算係咁噶啦。 係啊，其實以上所講嘅呢一樣嘢咧，如果大家都由今日我哋自己可以去反思一下，有好多嘅 NGO 或者係有某啲嘅組織嘅話，其實係可以幫你做呢啲嘢。 係啊，剛才講你話不知身焉知死嘅，調翻轉咧，不知死焉知生都係嘅。我想講咧就係、我做咗心理學家咧超過廿年咧，我學得最多嘅咧就係咩咧？就係、我父母嘅對象，佢點樣面對死亡啊？我收過一份最有意思的禮物是什麼呢？就是話說有一個中一的同學，他媽媽突然間過身是很難過，我跟著哀傷輔導之後他穩定了，為什麼幾個月之後又鬧情緒？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月是他生日，第一年媽媽是 不在 的，是很難過的。我說不要緊，你的生日跟我一樣，一個月份我們一起慶祝啦。那天就安排了兩個同學仔跟我一起慶祝，在原來去餐廳的時候，這個訪問同學在褲袋裡拿份禮物送給我，你猜是什麼？是一封利是。我說我訪問就是給封利是長輩的，通常長輩給年輕仔的嘛。我打開想給祝福語，不是的，有20元雞的。我就問他， 為什麼要給利是呢？ 是啊，因為你生日嘛。我說那20元雞是不是你爸爸他們給我，還是你自己利用錢？他說朱 Sir 是我利用錢的，你收起去。我笑著口說，我的錢就不收得了，不過利是封會保住他的。但令我最感動的就是他寫了張生日卡，通常寫一卡就說祝你幸福快樂，開開心心。他最尾佢寫住咩咧？就係朱 Sir 記得生日同屋企人過。我從來冇收過生日卡咧，有人提醒我呢樣嘢噶。咁我個刻記住就係、是，當一個人面對死亡嘅時候，佢學識珍惜咯。咁所以我哋今日最後尾咧，就有一個練習咧，都講關於珍惜嘅。咁啊，生命咧好無常嘅，但係無常咧都教緊我哋好多嘢。咁我哋揀個位置，大家舒服咧，去做一做呢個練習啊！唔開始嘅時候咧，試下想像自己咧去到一個人生嘅列車。咁我哋人生嘅列車咧，又經歷過唔同嘅驿站啦，由出生到讀書到工作，喺列車上面咧會有我哋嘅家人。有我们的朋友，或者遇上一些不同的人跟我们同行的，有人上车也都有人落车，有聚也都有散的。好了，我们上车的时候就是春天的季节，你试试看看外面车外的风景，春天的大自然的景色有花有草有树木，你见到定货嘅颜色咧，都系好鲜艳、好靓嘅。我想邀请大家咧，试下谂下你细个嘅时候，新年食团年饭嘅影像系点嘅？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饭，嗰一幕系点嘅咧？架车开始行驶啦，行到冇几耐，到第二站啦，就系夏天啦。夏天嘅时候咧，你记得对读书嘅时候。有冇啲咩美好嘅回忆啊？你望出窗外边咧，见到夏天嘅太阳特别光猛， 蓝天白云。你读书时候有边个同学仔你记得嘅？你冇试过一齐整蛊老师，一齐温习，一齐搞活动咧？你会谂起啲咩回忆？架车继续行驶嘅时候咧，眨眼去到秋天呢个站咯，亦都系人生咧出嚟做嘢嘅阶段啦。你望出窗外边咧，感受到秋高气爽，天气好舒服啊！当你出嚟做嘢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好同事、好拍档一齐努力嘅工作？个经验系点嘅咧？架车咧行到最尾一个站啦，就系、是、冬天啦。天气开始转冻，海边咧开始落住啲雪。有冇啲老朋友咧？你好耐冇见嘅，或者可能已经唔喺度，你好记挂住佢嘅，你会谂起边个人呢？好多时候咧，人哋话生命系好无常嘅，但系无常咧都俾我哋个启发。一方面好多嘢都系预料唔到嘅，但系呢一方面咧亦都话俾我哋听，生命咧系充满好多唔同美好嘅可能性啊！生命亦都提醒我哋学会珍惜唔同经历、唔同阶段、唔同嘅缘分又好，有啲深啲嘅，有啲浅啲嘅。我哋都要学识去释缘。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飘。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顶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驻心灵上， 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总是春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彩石彩石， 早晨， 好 早晨， 飙晒汗啊！ 做咩咁 香汗淋漓咯？ 但系我就喺度飙冷汗。 系啊，讲紧嗰只汗都有好多种， 系啊，冇错。 咁我哋要集中，我哋要讲讲嘅就唔同嘅汗，我都可以反映到你嘅身体出现咗咩问题。 到底正常嘅汗系咩味嘅咧？ 正常的汗呢就好少人去试味嘅。 咸味囉。 取上你咁讲咩意思。 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以前啲阿妈呢嚟带啲小仔睇病呢，佢总系会话医生啊，我仔啲啲味啲我舐过，咁佢啲味呢冇乜味好淡嘅，咁佢咪好虚呢咁样。 真系咁㗎啲妈咪。 有啲阿妈真系会咁做㗎咁样。咁但系佢好锡佢个仔，咁所以佢又想试下味囉咁样。咁但系 其实使唔使噶？因为讲清楚俾你听啊。 中医角度咧，本身就冇特别研究佢嗰、那个即系、就是、要试味去诊断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哋 取上唯一证明，佢真系淡汗。等我嚟。 但系亦都真系我哋平时去做完运动之后啊，我哋都会觉得我哋自己啲味啲汗味啊，会有咸味，因为我哋跑步流汗有阵时都流到落个嘴里边啊嘛。 有时晒一晒嘅话咧，你会见到有啲咧啲盐咧， 冇错， 成 个身 系 啦。冇錯，咁其實即係話啦，你出汗嘅時候都會有流失，有啲鹽分，有啲鈉啊咁物體。 冇錯。 咁所以正常，如果一個健康嘅人個嗰、那個汗水咧，就應該帶有一啲啲嘅鹹味嘅。咁、但係 B B 啊、小朋友啊，點解佢又好似話阿媽話佢淡咧？咁其實就因為呢個汗本來嘅發生，就係因為身體有熱。在正常的立场下他要平衡体温，所以才会出汗。咁如果这个小孩他发现到他有异常的出汗，咁就即係無孔開舌啦，佢鎖唔住身體啲精微物質啦，呢、這個就唔係受熱而導致佢出汗嘅，咁佢已經係虛。咁但係虛嘅人呢，佢身體啲氣血唔夠旺㗎嘛，所以嗰啲汗嘅味道呢一般都係淡而冇味嘅。咁、但係呢即係話呢一個係一個表現，反映出呢佢唔強壯，佢係有虛嘅現象。咁、但係好似我哋平時最尷尬嘅一個情況就係話有啲人呢係大汗嘅。咁佢大汗之後。 哦， 佢真系噶，湿得好犀利，兼夹咧喺之后引申气味好大， 系 系啊， 而令到啲即系好多病人有尴尬啊，即系啊，医生我汗味好大啊，咁样啊，太太又啊又系啦，咁样我又好，我自己都唔想咁样， 同埋有时真系 好似讲到， 咁但系咧，点样可以令到嗰啲汗味即系会正常啦？咁首先第一个原理，头先讲话夏天咁计，个个都出汗多噶啦， 呢个好正常啫， 系嘛？但系 冇有啲人冇汗咯，又 冇汗又冇 汗。又是身體佢個協調個疏泄唔好，係啦，咁而導致到佢排唔到汗，又係一個身體異常疏泄嘅現象。 太大汗又唔好。 但係大汗之後有啲嗱，你又大汗，佢又大汗，點解你個味道又特別勁嘅咧？係 啊， 係啊，嗰啲味喺啲血液裏面走出嚟。咁、我哋血液嘅成分就係同啲飲食物係有掛鈎。係。咁如果你平時成日食啲好重口味嘅嘢， 辛辣啊， 主要係辣味啦。 鹹啦、辣啦，咁你嗰又飲水又少啦，蔬菜又少食啦，肉類又多啦，咁、你個血裏面黏濃度就相對高。咁、當你有出汗嘅時候咧，佢裏面個氣味就好大啦、所以即係話，如果你食好多香料嘅，你去食咖喱嘅，咁、你全身都會散發陣咖喱味出嚟、你飲酒嘅，你啲血裏面個酒精濃度高嘅，咁、你亦都會散發一啲酒味出嚟。 咁抵死！ 即係所以 就係飲你啲汗，你都知道你嗰啲飲嘅酒。 所以即譬如話，可能呢個人佢琴晚同啲老友去飲完酒，今日醉醺醺咁翻工，咁、你身體釋放出嚟都會俾人聞到你一陣酒味、甚至乎可能你飲唔係啤酒、可能你飲啲烈酒高濃度啲嘅，佢嗰陣味佢就會散出嚟啦。咁其實佢散出嚟都係你啲汗水嗰度走出嚟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啦，喺夏天因為個個都出汗多，索件衫又索咗，加上有啲人係嗰個汗腺又比較異常分泌得犀利，咁、再者佢出咗汗未及時清潔，咁、身體總會有啲微生物就會滋生細菌，咁、嗰種氣味就好大。咁喺中醫嘅立場，點樣去避開呢啲味呢？就係、以源頭出發先。源頭嘅就係話你減低咗食醋熱煎炒。如果個人食醋熱煎炒已經興，在外面一晒更興，你出汗嘅程度就會比一般人更高。第二啦，你一定係要盡量飲足夠嘅水，食返充足嘅蔬菜，嚟令到身體嘅水液個狀態平衡得好啲。第三，真係要減少食一啲辛辣或者係香料嘅嘢，即係話清啲啦，食菜多啲，唔好食辣椒類嘅嘢，或者蒜頭啦、胡椒啦，因為係呢一或者肉類，因為肉類都係身體裏面含酸性會比較強，身體發出嚟嗰陣味咧就會有啲酸味啦、粟味啦比較多， 係啊， 所以咧曾經有一個 汗臭， 係啊，有個爸爸就帶個仔仔嚟睇，個仔仔都十八歲噶啦，咁佢就話：，誒、醫師，你睇下我仔有冇得救啦？我哇咩事咧？我仔你高大威猛，佢話：， 睇咩咧？ 佢話：如果我預咗我仔揾唔到老婆啦， 哇咁誇張， 咁我話 唔應該睇。你睇媒人咁樣 咪咯？ 佢話我同我仔一齊去搭地鐵，佢一舉高隻手我都暈咗啦。 抽喎， 係啦。咁佢話如果有女士行埋去，咁可能都暈曬大浪。我話係咯，暈浪即係可能佢係因為嗰陣氣味而被佢吸引而揾你個仔做。 唔會啦， 唔會啦。 抽真係好困擾。 咁我話冇事嘅，我話呢個都係一個身體反應啫。咁、我 同汗有冇關係啊？ 就係、因為佢出汗啦，或者係個荷爾蒙嘅因素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咁？咁犀利嘅汗水或者个气味咧， 系啊， 咁我就话嗱，你不如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先，你中唔中意食辣嘅？咁跟住个老豆就话，哎，医生唔使医啦，系啦，佢真系冇一样嘢唔辣嘅。 哇！ 咁我话咁呢个系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话多唔多食蔬菜？佢话医生更加唔使医啦，佢系食肉瘦嚟嘅。咁好啦，咁我话嗱，咁即系话原来可以唔使医都得嘅。你唔辣，你唔咁多肉。你飲翻多啲水，食翻多啲菜。你中意幾多食肉嘅唔緊要，你一份肉你中意食嗰一份肉，你食翻兩份菜落去，係嘛？你一樣可以 balance 噶嘛？咁我話如果你肯做，你睇少好多醫生，食少好多藥。咁所以咧，氣味嘅身體嗰種味咧，其實絕對係同你嘅飲食而產生一個掛鈎。嗱、曾經當年有個女性，佢嚟我診所睇病嘅時候咧，佢好濃烈地發出全身嘅蒜頭味， 哇！ 係啦，係真係好厲害。 係， 咁我就我本來唔知係佢身體發出嚟嘅，咁、但係咧，我就喺度揾係咪踩到蒜頭入嚟咧咁樣。 咁、誇張？ 係真係好誇張，我見到一大粒蒜頭坐喺我前面咯，最后咁我就问佢，我话佢话医生，其实你唔使揾啦，个味喺我度出嚟嘅。 佢自己都知， 佢自己佢系因为呢个问题嚟睇病， 嚟睇你嘅 系啦。咁我就话，我话其实你呢一个味道咩事会引申咁犀利咧？我话你好中意食蒜头咩咁样？佢话唔系，因为我惊流感，我就食咗嗰啲咧叫做浓缩特效嗰啲大蒜丸。咁啊，跟住就一食之后就全身咁劲啦。咁、我嗱都系一个原因啦，都系食。 跟住入咗血，血之后发散发。咁我话咁咪好咯，我话都冇病，冇人肯够胆走埋你身边，你一定唔会有流感问题啦。 取笑你唔好咁啦， 人哋女仔嚟噶嘛， 咪 系 咯。 咁跟住佢都系咁讲，佢医生咁点咧？ 系冇人埋身真系。 系啊， 咁我话嗱，其实一个原理啫，唔会冇得搞嘅、 嗯。 第一，你唔好再食嗰个丸啦，因为你再食又系继续咁大味。 系， 我话你一定系要饮够水先。 嗯 嗯， 小便、屙尿。排翻嗰啲垃圾出嚟，冇錯啦。第二啦，就係、是、我哋都係屬於一種烈性嘅現象嘛。烈性嘅嘢你都係要一定要你有完全迅速能夠令到佢大小二便可以排多啲咧、 嗯， 你嘅情況你就會減輕。 Okay. 但係點樣快極可能你都係呢一日裏面時間啦、 嗯。 你唔會話我而家飲乜劑藥落去，我即刻可以轉個頭冇味，唔可能嘅事。你一定要將裏面你以前成日食嘢食好多辣，你以前食好多肉，你都可能要用翻一個禮拜時間 keep 住啦，入曬 血，你先至可以幫得到。 嗯、 所以咧，夏天。如果好大臭狐啊、汗味嘅原因呢，一定要控制你嘅飲食、 嗯， 注意你嘅清潔衛生。咁你甚至乎要勤啲清潔。嗱、 嗯， 有啲人話啲汗出完呢好黃啊，有啲黃嘅汗跡。 啲衫嘅話，你都會見到嘅一笪笪。 係啦，咁其實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個分泌黏濃，佢先至會有黃。即係好似我哋成日都話，呢間咳啲痰出嚟有黃，一間咧你有啲鼻涕生出嚟有黃。咁、如果你嘅身體分泌出嚟嘅汗水都係帶黃，咁、呢個就係因為你嘅身體裏面有熱。咁你先至會黏濃，嗰啲汗先會黏咯。 嗯、 所以啱啱講緊呢個就係夏天啦，好常見，因為汗大而引致汗味大，而引致到個人咧就唔方便啦，比較尷尬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出汗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熱為主要平衡嘅， 係、 我哋降温。但係如果我冇熱都出汗，咁、我哋要知道呢個 虛汗， 虛身體虛，但係虛當中出汗有日頭出汗同瞓咗覺出汗，係啦嗱，有啲上堂嘅學生成日都話老師，我日頭上緊你堂嘅時候，但係我又瞓咗，佢又出咗啲汗，咁我屬於係邊？ 哇！你趕佢走啦， 真 係 取上我哋都有時候見到嘅就寫住盜汗， 冇錯， 盜汗又係同 盜嘅意思就係、是。贼仔，盗 贼， 盗贼就趁你个人瞓着咗嘅时候，个人咧唔清醒，咁佢就走出嚟啦。 就虚寒嘅一种。 冇错，其实佢都系虚寒，不过佢系虚热， 虚 热引致我哋叫阴虚盗寒。阴虚个身体咧阴润嘅物质唔够，所以咧佢就会有支热从内生，所以好似好多人成日都话我潮热啊、盗汗啊，咁啊夜晚黑瞓觉起身就湿咗成身啊咁样。咁但系咧嗰啲汗嘅质地咧就黏黏黐黐嘅，但系醒后咧就即止嘅，就唔会再出噶啦。咁呢一种咧就系要注意啦，个身体里边咧嗰种阴润嘅嘢事。而令到个身体有种假性嘅热扰乱住个人，咁而产生要出汗去平衡。咁但系我哋就唔好将自己视为系一个强壮呢一个现象，我哋要用滋阴嘅方法去令到身体个水润嘅物质咧，可以令到个摩打唔好。假性咁樣亢奮。 如果聽Joyce你咁講嘅話，應該都好大件事，因為其實你根本係虛嘅話個身體，但係你仲要出汗，佢仲要宣泄咗， 冇錯啊！所以咧就要一定要滋潤翻，但係我哋就唔好話食寒涼嘢咯，係啦。譬如話嗱，有啲人我哋會煲啲湯水裡邊咧，有啲沙參玉竹啊，有啲人又會用下啲啊無花果啊，有啲人咧就會煲下啲螺頭啊、淮山杞子啊，呢啲都係滋陰嘅，但係就唔好煲雞湯，因為呢一個雞有温。醋啊嘛，咁你已經係滋陰，你就要煲下啲豬肉湯，煲下啲螺頭湯，咁個人咧就滋潤啲，咁就冇咁易起火。 嘴上有嘢問，如果出手汗咧又點樣？嗱，有啲人手汗 好多，係好犀利噶。我哋以前教按摩班咧，有啲同學佢一隻手摸都濕啦，咁佢幫人做按摩，佢都自己都好尷尬。 即刻叫佢。 咁但係現代又唔同喎，而家好多就算做按摩，佢都會戴手套嘛，所以其實都有啲方法嘅。不過。乜嘢原因？當然有啲人係汗腺嘅因素，呢個係真係汗腺發達啊！可能咧佢隻手咁樣撲轉，佢啲汗都可以滴出嚟嘅，會有嘅。咁但係咧有好多咧都係同情緒有關嘅，譬如話緊張啊，譬如我哋去教個學生去做按摩，老師行去旁邊，佢已經喺度震緊啦。咁佢太過興奮嘅時候咧，佢就係咁冒汗，所以佢隻手就濕啦。但係當佢熟練咗個技能嘅時候咧，佢個人接放鬆咗落嚟。 嚟啦，佢就唔再有手汗啦呢个讲法。咁、 嗯嗯、 呢一啲手汗咧，要注意就系会唔会系同个人当时系备受一种情绪压力而影响到佢产生出汗咯。咁、 嗯、 所以手汗就系呢一个点嘅。咁、 嗯、 有啲人啊会出嘅位置可能喺个头汗啫，有啲成日啲妈妈话：哎呀，我仔咧成身唔出汗嘅，净喺个头度出嘅啫。咁呢一个现象咧就系个细路仔发育过程嗰个阳气盛，个头部个温度高，所以咧佢会产生有个出汗喺个头。呢、這个系观察就可以啦、 嗯， 就唔一定系疾病嚟嘅，就唔需要刻意俾啲咩药去医。 嗯 但系如果有啲人咧就头先讲话佢日头又出，无端端夜晚又出，咁佢就有两个原理啦、 嗯。 一夜晚就系阴虚火旺、 嗯， 日头咧就系气虚，气即系话个人虚，系啦、 嗯。 所以咧有啲人就日又出夜又出，佢咪好虚咯。咁佢就 梗系啦， 气阴两虚， 咪咯，即系出太多汗其实都唔好喎。 系啊， 日 因为你汗就系一个支出啊嘛、 嗯。 所以嗱，有啲人佢本身。佢冇特殊異常出汗，但係佢運動，我而家鍛鍊，我成日咧都係爆汗，咁、 嗯、 你汗出得多，你個身體都會流失啊，都會變成虛咯、 嗯。 所以就話啦，如果真係出得有異常嘅出汗， 嗯、 而個人又冇話因為熱嗰種有火嘅，咁、 嗯、 我哋都可以應該咧就用翻一啲。补气生津嘅方法，譬如话最普通嘅，我哋补下用下啲党参啊，煲汤加啲淮山百合，咁呢个咧就已经有系啦， 党 参淮山百合，咁而最好咧就加多一只咧就系敛汗嘅中药，收敛唔好俾佢出得太多，咁嗰只就叫做浮小麦。 哇， 啊、真 系呢个第一次出场呢、這 个。其实浮小麦咧佢都系小麦。 嗯、 只不过是去个 BB 嘅时候啫，系、 哦、 啦，咁但系中药材系其中一只专系爱嚟止汗嘅，敛、 嗯、 汗同埋又冇味嘅、 嗯， 因为大人细路仔都唔会有害嘅。咁、 嗯、 嗱，党参我哋又可以用四钱啦，淮、 嗯、 山就用四片啦、嗯，百合就拿一扎一两啦，浮小麦咧就大约用五钱啦，咁、 嗯、 啊加两粒蜜枣，放个粟米，煲个猪展。咁、 嗯、 如果你话我成日真系因为出汗而令到个人感觉到好虚，我又想令到个身体唔好再。出咁多汗同埋精神啲，咁你就可以一个礼拜咧饮一两次呢个汤水，睇下可唔可以改善到咯。 好多谢晒许 Sir 教咗我哋咁多嘢，好抹下啲汗先。 我手哇又滴啦。 下个礼拜见， 拜拜。Bye bye 心机，已经不经永爱有过反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城规会将粉岭高尔夫球场的建屋用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大多数委员同意，适合用作公营房屋。地政总署署长黎智华朝早出席北区区议会的会议之后表示，高球场32公顷土地在三年前以短期租约形式租给香港高尔夫球会，租约会如期在八月尾终止，地政总署到时会将土地交给康文署管理。他又说，过去一个月曾经与康文署和球会的代表到场考察讨论交收工作。一名青年涉嫌在2019年10月以电筒照射警员，早前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被判入劳教中心。他其后在高等法院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和判刑。律政司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终审法院今朝颁布书面判词，五名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会服其定罪和判刑，被告要进入劳教中心服刑。被告案发时16岁，被控2019年10月7号在黄大仙新光中心外连同其他人非法集结，原审裁判官裁定他非法集结罪成，其后高等法院法官指出不能够排除他可能出于贪玩，裁定他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和判刑。今届香港书展最后一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朝早现场人流不算多，市民入场不用排队，由书商推出单本买一送一和套装半价等的优惠促销。有书商说，生意较以往多大约一成，相信因为通关之后多了内地读者参观选购。亦都有书商说，虽然疫情减退，但是生意未有因此而增加。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上昼介绍防汛抗旱工作，应急管理部官员指，国家防总已经先后15次启动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另外，有关官员话，全国防汛抗旱形势总体平稳。官员指，入汛以嚟，水利部门调度运用大中型水库近2000座次。拦蓄洪水200多亿立方米，国家防总又先后派出5个工作组到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和内蒙古等地检查指导抗旱工作。相关负责官员又说，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内蒙古、甘肃等地出现阶段性旱情，从花岗、黑龙江中游、淮河流域、太湖、辽河和长江下游部分支流等都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可有涌浪。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58点，升590点，总成交金额7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3点，升245点。

好自由自在的感觉。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国柱这么喜欢空军的工作，因为在空中真的很自由，很开心。今日是国柱第一次载住我一起飞上天空，可惜亦都是最后一次。好快我就会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年我十八岁，嫁咗俾隔篱村大我五岁嘅冯国柱，佢啱啱加入空军，成为咗战斗机嘅机师。好多亲戚同学都好羡慕我嫁得咁好。由于当年仲系太平盛世，所以我哋嘅日子过得好开心。好快国柱晋升成为了少教，我们一家五口可以分配到一间三房两厅的小屋，就是空军基地附近。每日我们就望着天空，见到国柱的飞机在我头壳顶飞过，我会同三个仔女一起好傻地好大力好大力地向他挥手，还会好大声地向个天空叫 爸爸，我哋喺呢度啊，等你翻嚟食饭啦。 八年后，另一场战争爆发，国柱被征召入伍。我虽然唔舍得，不过依然鼓励佢为国家报效，因为我相信国柱一定可以平安翻嚟。 淑娟啊，今次呢场仗相对系复杂啲，个战区比较辽阔，我嘅任务有相当高嘅风险。不过你放心，我有信心可以打赢呢场仗。你等我。 放心，我会照顾好三个仔女同埋老爷奶奶。你翻嚟嗰日，我会煲定你最喜欢饮嘅 莲藕章 鱼汤。 好啊，我觉得你煲嘅汤系全世界最好饮嘅汤，我要饮三碗，啲莲藕都要留翻俾我食埋噶。 咁就好啦。系啊，嗰边比较冻，我织咗条颈巾俾你啊，冻嘅时候就揽住佢啦。 深蓝色， 嗯， 系我最中意嘅颜色。多谢你，你屋企要小心啊。 嗯， 等我翻嚟，好冇？再见， 再见。 等阵， 咩事啊？ 我想望清楚你，我怕会唔记得。 傻瓜嚟嘅，外边有人等紧你啊！小心啲啊！再见。讲咗呢句再见之后，从此我就冇见过国柱，我连佢生死都唔知，总之音讯全无。直到三年之后，空军司令部派人俾咗个口信我，话国柱英勇抗敌，最终壮烈牺牲，为国捐躯。我唔敢相信呢一个事实，亦都唔肯相信呢一个事实，因为军方话揾唔到佢嘅尸体，只系揾到一个属于国柱嘅名牌。不过条链系断咗，国柱，当年你临出门口，你应承过我，一定会平安翻嚟，你冇理由唔记得噶。仲有， 你曾经答应过子乔教佢踩单车。依家子乔成日问我爸爸几时翻嚟，几时教佢踩单车。你唔可以忘记你对哥哥嘅承诺噶。 子乔，好嘢！嗱，记住啊，踩单车嘅时候咧，唔好净系望前面啊，望远啲，放胆踩，咁就得噶啦。系， 文哥啊，天口热啊，饮啖水啊。 得啦，唔该晒。系咧，空军嗰边嘅文书工作，你应付到嘛？ 好好啊，里面啲人个个对我都好好。 咁辛唔辛苦啊？ 唔辛苦。 我交代咗啲旧部咧，要照顾你噶。 其实你唔使对我咁好噶。你的心意我是明白的，我心领啊。 阿嫂啊，都这么多年了，不如你放低柱哥，给个机会自己好吗？ 文哥，多谢你关心。晏啦，我要煮饭啦。 子乔啊，晏啦，不要踩咁远啦，快嚟帮妈妈煮饭啦。 不如阿嫂啊，不如我帮你煮啊。 唔使，系咧，唔知系咪天头热啦？我今日冇乜胃口，我唔想食饭、 哦。 我求其煮啲嘢俾佢哋三兄妹得噶啦。 啊，不如我煲啖粥俾你哋食啊，鱼蓉粥开胃噶。 文哥啊，唔好意思啊，我怕鱼腥味啊。你今日忙咗成日噶啦，你早啲翻去休息啦。 哦，咁我先走啦。 我唔送啦吓，子乔啊，我叫你翻嚟啊，你翻未啊？ 阿嫂啊，明年今日可唔可以同我食餐饭啊？ 其实我有个心愿。如果有一日国主翻嚟，我一定会叫埋你一齐食餐饭嘅，真嘅。 都咁多年啦，柱哥音讯全无，我谂佢都系。 文哥啊，我觉得国主尚在人间嘅，仲有一日我哋一定会重逢。我唔讲啦，我煮饭啦。 阿嫂啊，其实今日系我生日，出年陪我食饭好唔好啊？ 哦，出年先算啦，生日快乐。 淑娟啊，今日你生日，有咩生日愿望啊？ 系咪我想要咩？你应承我先。 嗯，你讲啊。 我想要天上嘅星星，得唔得？ 冇问题，我一定会载你飞上天，好唔好啊？ 好啊，真噶。 嗯，到时你只要伸长只手，就摸到天上嘅星星。相信我。 嗯。唔知过咗几多个冬天同埋夏天，国柱依然音讯全无。不过我始终相信国柱就喺天边某一个角落。虽然我哋依家天各一方，不过总有一日我哋一定会再次遇上。 阿嫂啊，子乔高中毕业，成绩咁好，佢有冇谂过去边度升读大学啊？ 佢有谂过，不过佢见两个细佬妹仲细，屋企嘅环境又一般般，佢想入师范大学啊，将来话去教书，教更多小朋友读书同埋识字。 教书会唔会嘥咗啲啊？以佢嘅成绩，读医科真系冇问题、啊。我都记得佢讲过。他的志愿是做医生的，你叫他想清楚吧。 他想得很清楚的了。 是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啊？如果是的，不用担心啊，我可以供他读医科的，就算他想出国去读医都没问题，我一定会支持他的。你们想清楚，不要误了他的前程啊。 我也不想误他的前程，不过我们不可以无端端接受你的恩惠。 淑娟。 你叫我什么话？ 淑娟，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点，对你哋屋企系点，你应该好清楚噶。我对你三个仔女咧，就好似自己亲生一样。你唔系唔知啊嘛？ 我知道，我明噶。 一家人都好感激你嘅。 我唔使你哋感激我啊，我关心你哋，照顾你哋，冇目的噶，亦不求回报，你知噶。 我知道，不过如果有一日国柱真系翻嚟，咁点算啊？ 淑娟，我应承你，如果有一日柱哥平安翻嚟，我会静静地离开你哋，等你哋一家团圆，好唔好啊？ 文哥，我今年差唔多40岁，仔女都大晒啦，我唔想再。 你放心，只要能够好好照顾你哋一家，足够，我别无他求。 文哥， 淑娟。 今日我抬头望天空，见到有一架飞机飞过。我记得屋企上空唔系航班嘅航线，点解佢会喺上边飞过？突然间我谂起国柱，我觉得佢就喺我身边附近。天气开始冷，国柱，你怕冻，我想织件冷衫俾你。唔知你而家肥咗定系瘦咗，国柱，我好挂住你。 淑娟，我要出差几日，天气凉，你记得着多件衫，唔好冷亲条气管啊。 知啦，你都要小心。 淑娟啊，我想望多你一阵， 几十岁人啦，仲有咩好望？早啲出去啦。 再见。 今日喺街市见啲莲藕好靓，我突然间谂起国柱中意饮呢个汤，即刻买翻去煲。如果国柱喺度，佢一定会， 我一定要饮三碗汤，连啲莲藕都食埋。 傻瓜。点解咁想饮嘅？ 因为系你煲噶嘛，系你煲我就好想饮。我冇饮你煲嘅汤起码几十年。淑娟你好吗？系我啊，系我啊， 国柱。 系，我系国柱。 真系你啊！ 真系， 国柱真系你啊！ 当我踏入咗空军家眷园区，我就被呢啲汤嘅味道吸引住。我记得呢啲莲藕汤系咪屋企嘅味道？嗰度就系我屋企，淑娟喺我屋企等紧我。 你呢段日子喺边啊？生活过得好吗？你瘦咗啊？ 嗯，我架机俾敌人打咗落嚟之后，我受咗重伤，仲俾敌人俘虏咗。后嚟军事法院裁定我触犯战争法。如果我认罪，可能早20年就已经放翻，但我冇认罪。直到前年，作为交换战犯，我被释放出嚟。对唔住啊，淑娟，要你受苦。 我日子过得好好啊，系子乔出国读医科， 咁就好啦。 嗯，全靠文哥，佢对我哋一家可以话系。 你同佢嘅事我知，佢有讲俾我听。 吓？点解会咁噶？你哋见过面，佢点讲啊？ 柱哥，你翻嚟就好啦。阿嫂一直都好挂住你，呢个系佢嘅地址，你快啲翻去同佢一齐啦。我啊，系我去同佢结咗婚，不过都系为咗名正言顺同埋方便照顾佢哋三个细路。而家你翻嚟，我唔再翻去啦。我去边？天大地大，一定有容身之所，备翻条锁匙你。再见。 我同国柱终于都团聚，可惜天意弄人，开心嘅日子总系短暂。我患上癌症，我同国柱讲，我虽然时日无多。

快活人。